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又抬头去望一眼，没接他的这句话，转而开口： 你的生日礼物我能不能先欠着？没想好送你什么。 周迷想了好多天了，谭燕熙这样富贵泼天的人，能有什么礼物是看得上眼的？最后决定还是暂且就算了。谭燕熙低头去看他，这么默默地注视一会儿。 又是张空头支票。 又。 一阵风吹来，簌簌的夜声，周迷被吹得打个寒噤，看谭燕熙手里烟还剩半截儿。 我先进去了。 谭燕熙看他一眼，他身上只着一件白色针织衫，修身款式，领口两粒圆形珍珠样的扣子，露出分明的锁骨，身形清瘦，整个人似比一段月光还轻薄两分。他顿了几秒才开口： 好啊。 可周迷还没走出半步呢，手臂便被往后一拽，身后就是树，被谭燕熙一推，他肩胛骨抵上去撞了一下，着实有些疼。抬头看见谭燕熙晦暗不明的目光，他声音一紧，低声开口： 你不是说好？ 反正我说什么你不也不信。 言语是多余的，他一秒钟也没有停顿，随着阴影低下头来。周迷大脑有一霎的空白，等回过神才伸手去搂谭燕熙的后背。他只穿着略显单薄的衬衫，理应比他冷，手掌挨上去却是微烫的，像在被什么吞噬，抵抗意志无处可逃。这个吻无所谓试探或者温柔，碰上他的瞬间就有最充沛的情欲。这才是谭燕熙，那个初见就往他靴子里塞钞票的男人，恶劣漫不经心，暴烈和征伐也因此顺理成章。他渴求一点氧气，手掌去推他的力道却约等于无，缺氧，略微的窒息感，肺里发疼，他因此知道这是真实的。在这一刻，真实的旁观自己一边清醒一边坠落。谭燕熙脸退开去，手臂倒搂得更紧，低头去看他，也叫他抬起头来，手指碰了碰他脸颊的皮肤，微烫，看他的眼睛却格外安静，像雪地里漏下一道月光，诚然是明亮的，但也是微冷的，简直如同方才主动搂他的脊背，投入回应的人压根儿不是他一样。 怎么这么看着我？ 周迷摇摇头，很淡的笑： 我在等你说我该走了。 来都来了还打算走？ 谭燕熙自然也想到了他们第二回见时说的话： 谭总体谅我们这种上班族，明天还要早起。 你说你多没礼貌。 谭燕熙声音里三分笑意，指尖无意识摩挲他的耳垂。 跑过来蹭我一顿饭，礼物也没带一份，现在又打算一走了之。 那就只能求你妥担待了。 拿出个求人的态度我看看。 谭燕熙搂他的腰，两人靠得更近，他很是浮浪地看着他。 叫我声三哥听听，我就放你走。 周迷一下抿紧了嘴唇，片刻笑着开口， 我说过我不这么叫你。 谭燕熙一时无声，但从他的表情看不出来他是不是觉得他这人有些不识好歹，但周迷坚持着不妥协。片刻，谭燕熙手掌轻轻地扶一把他的额头，有些像是安抚小孩子的那种不轻不重的力度，随即站直了身体。 走吧，送你回去。 周迷跟在他身后进了屋，去拿自己挂在衣帽架上的大衣。姚妈走出来，冲周迷笑了笑，问谭燕熙， 这就走？ 把人送回去再回来。 啊，那你明儿打算几点起床？我给你包馄饨吃。 七点吧。 行。 姚妈将他们送到门口，谭燕熙嘱咐他， 您到点了就直接睡，不用等我。 哎呀，我现在觉也少，那你们路上小心啊。 回去的车上，谭燕熙很懒散地歪靠着身体，眼睛要合不合的，似乎随时能睡过去。来回得花去一个半小时时间，原本他可以不用亲自送。车无声地行驶了一会儿，周迷再去看谭燕熙，他眼睛已经彻底闭上了，呼吸微沉而匀静。他偏着头，安静地打量着他。夜因寂静而被拉长，从车窗外缓缓地流淌过去。不知道过去多久，谭燕熙忽然睁开了眼睛。沉默地对视片刻，他伸手将他眼睛一把盖住，另一手拽他坐近些，挨着自己的膝盖，一侧身将他圈在狭小的范围里，再度追问。 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 你也没说我不准看。 周迷伸手掰开了谭燕熙蒙着自己眼睛的那只手，目光越过他肩头，看见窗户玻璃上出现线条状的水渍。 怎么下雨了？ 谭燕熙松了手。周迷转过身去，往外一挪，额头靠着玻璃往外看。是今年第一场春雨，灯光里雨线发着微光，不开窗似乎都能闻到空气里潮腥的气息。想来等这场雨过，那束梨花就真的要开了。谭燕熙无声地看着他，他额头贴玻璃，张眼观察的这动作很有种天真感，不过是雨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。叫他想到两人第一回见面，他也是坐在车上扒着车窗看雪，呼了白气在窗玻璃上，还赶紧用手擦去。他其实不是全能弄懂他，比如头几回见面整一个带刺的状态，但认识以后就发现他其实本质很温和，有种超脱年龄的冷静、成熟和克制。再熟一些，就能发现他很自我的一面，比如固然经济条件一般，用以日常喝茶的茶杯却一点也不将就。再有就是现在偶尔的孩子气流露，有时候他的一些心思他能摸透，有时候又觉得他还是捂住了心里的一个角落，捂得很紧，滴水不漏地提防着他。谭燕熙径自笑了声，抱着手臂 靠着座椅，就这么安静地看着他，也不催。好半晌，周迷才回过神，一转头就对上他的目光，那么温柔而近乎纵容的眼神。他不由地怔了一下，好像外面绵绵的雨一时间浇上了心里。车到了路口，靠边停了下来。周迷睁开眼睛，有点懵，看一眼才发现到了，自己脑袋正枕在谭燕西的肩膀上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。谭燕西方才也睡着了，这时候打了个哈欠。 啊，车送你进去。 不用，下了雨，那条小路更恼火，我自己走回去就行。你早点回去休息。 周迷看出来他实在困乏得很，说完便要去拉车门。谭燕西伸手将他一拽。 外头还下雨呢。 不大，跑着就回去了。 你给我坐着。 谭燕西按着他的手，笑着开口。 怎么有时候这么不讲究？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